《聊斋志异》第七篇，这是汇金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七篇，胡嫁女。历城阴天官，少平有胆略，亦有顾家之地，广数十亩，楼宇连更，常见怪异，已故废无居人，久之，蓬蒿渐满，白昼亦无敢入者。惠公与诸生隐，或戏云：有能记此一宿者，共具为言。公悦起曰：是亦何难？携一席往，纵送诸门，戏曰：吾等暂候之，如有所见，当即号。公笑云：有鬼狐，当捉赠耳。遂入，见藏缩毕尽，蒿艾如麻，实直上悬，杏月色昏黄，门户可辨，摩缩数尽。石底后楼，登月台，光洁可爱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唯嫌山一线耳。坐良久，更无少意，窃笑传言之讹。席地枕石，卧看牛女。一更向近，恍惚欲寐，楼下有履声，急急而上。假寐逆之，见一青衣人挑帘灯，触见公，惊而却退。与后人曰：有生人在，下问谁也，答云：不是。俄一老翁上，就公地势曰：此因尚书，其岁已酣，但办无事，相公替躺，或不斥怪。乃相率入楼，楼门尽辟，疑时往来者亦众，楼上灯辉如昼。公稍稍转撤，作涕咳，翁闻公醒，乃出跪而言曰：小人有鸡走女，今夜余归，不亦有处贵人，望勿深罪。公起，夜之曰：不知今系家里，残无以贺。翁曰：贵人光临，压除凶煞，幸矣。即凡陪坐，备亦光宠。公喜，应之。入室楼中，陈设方立，遂有妇人出拜，年可40余。翁曰：此拙金。公依之，俄闻声月聒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至矣。翁趋迎，公亦立嗣。少选，龙沙一处，导新郎入，年可17、18，风采韶秀。翁命先与贵客为礼，少年慕公，公若为宾，执办主礼，赐翁续交拜，以乃即席。少间粉黛云丛，酒至物佩，玉碗金瓯，光映积案。酒数行，翁唤女奴，请小姐来。女奴诺而入，良久不出，翁自起，牵尾触之，额必袄数倍。永兴人出，环佩裘然，涉然散赋。翁命拜，翁命向上拜，起，即坐母侧。为慕之，翠凤明当，荣华绝世。继而着以金爵，大容数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宴同人，因内袖中，为醉饮鸡，颓然而寝。皆曰：相公醉矣。居无何，闻新郎告行，声乐报作，纷纷下楼而去。已而主人练酒具，少一爵，名搜不得，或惬意卧客。翁即借物语，唯恐公闻。疑时内外俱寂，公死起，暗无灯火，唯纸香酒器，充溢四堵。是东方既白，乃充容出，探袖中金爵犹在。即门，则诸生先似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，公出绝视之。众骇问，因以状告。共思此物非韩氏所有，乃信之。后举进士，任于肥丘，有世家诸姓宴公，命取巨公，久之不至，有戏奴掩口与主人语，主人有怒色，俄奉金爵劝客饮，第四之，款式雕文与胡物更无殊别。大疑，问所从自，答云：绝凡八之，大人为金青石，命梁公监制。此事传物， 实习已久，元明府入陵，是取朱香露，仅存其妻，宜家人所窃取，而十年尘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公笑曰：“金杯羽化矣，然是手之真，不可失。仆有一句，妥尽四资，当以奉正，忠言归属，简绝持送之。主人审视，骇绝，轻易谢公，解锁自来。公乃历陈颠墨，使之千里之物，胡能摄取，而不敢终留也？”胡嫁女，完。